你开的了愁，你催来往的人潮，忍不得我也 快乐的 的不是世上，我还是成长，不说我可以平静的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

以后， 期待着明天，在这废墟的上面找不到一丝光线，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却好像无法走远，站在我孤独的顶端，不躲闪，不 呼喊。 这黑夜的边缘， 得不到的，做不到的，在黑夜都实现。忘不了的，在想念的，被黑夜都遮掩。 我在自己的， 不敢唱给你，唱给你，不敢告诉你，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，也解放我。我要唱给你，唱给你，我要告诉你，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，也解放我。也许谁都怕黑夜，它寒冷孤独，但我期待黑夜。你看不到我，我却能看到你，或许在梦里，或许在心里，或许在我的眼睛里，或许，或许 在这黑夜的边缘，是否期待着明天，在这废墟的上面找不到一丝光线。我在自己的世界，却好像无法走远。站在我孤独的顶端，不独身，不呼喊。得不到的，做不到的，在黑夜都实现。忘不了的，在想念的，被黑夜都遮掩。不敢唱给你，唱给你，不敢告诉你，哦，其实你就像黑夜笼罩我，也解放我。我在自己的世界，却好像无法走远。站做不到的，在黑夜都实现。忘不了的，在想念的，被黑夜都遮掩。我要唱给你，唱给你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你就像黑夜笼罩我，也解放我。也许谁都怕黑夜，它寒冷孤独，但我期待黑夜，却能看到你，或许在梦里，或许在心里，或许在我的眼睛里，或许，或许，我。